是北京时间零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在历史上，一个女人能生出几位皇帝的事儿虽然不多见，可也不是没有过。您比如中国历史上有北朝的娄太后，欧洲历史上有法国的凯撒琳太后。俗话说得好啊，三人为重，虽然他们所生的帝王数量已经够多的了，不过一山更比一山高啊。比起另外一位母亲的帝王儿子们来说，他们就算是芝麻绿豆的小角色了。直接说这位传奇女性的名字，可能大伙听了都会觉得陌生，那咱们就挑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人物开始介绍她。忽必烈想必大伙都不陌生吧，元朝的开国皇帝，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他的母亲梭鲁和贴尼。他原本有着幸福的家庭，却因为权位之争成了寡妇。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保护自己的家族，卧薪尝胆十余载，孤儿寡母的生活如此艰难，可他却有着惊人的毅力和睿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生生过四位皇帝的传奇女性梭鲁和贴尼。梭鲁和贴尼一辈子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儿子是终身称帝，还有一个因为运气稍微差一点，没能把皇帝这份工作干到底就被撤职了。按照出生的先后顺序，这哥四个分别是蒙哥，他曾经是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名人呢。接下来是序列物，是伊利汗国，也就是波斯国的皇帝。最后一个阿里不哥，就是曾经一度和忽必烈争夺皇位，侥幸占了四年上风的蒙古帝国大汗。您听听这哥几个，没有一个差劲的，他这当母亲的得多欣慰呀。不过话说到这儿，咱们还真得夸赞一下这位母亲。别看儿子都这么出色，可要是没有他这位睿智精明顾全大局的母亲，兴许历史就得改写。梭鲁和贴尼的老公，也就是忽必烈的老爸托雷，是成吉思汗最小的一个儿子。按照蒙古习俗，幼子为首产之子，也就是说呀，以后万一成吉思汗不在了，家里所有的良田、牛马和金银珠宝都由这最小的儿子来继承啊，守护财产，首产之子。托雷打小就是一个聪明好胜、有胆略、有才干的孩子，在所有的子女当中，成吉思汗也最喜欢他，还曾经让他担任过监国。有时候成吉思汗跟别人聊天，常说这小儿子是自己的纳可儿，也就是朋友、同伴的意思，可见这父子俩关系得多好了。其实早先成吉思汗也考虑过把汗位让给这最喜欢的小儿子，可是因为家庭内部矛盾，最后只能是让给老三窝阔台当了大汗。为了补偿一下托雷，成吉思汗把除了皇位以外能给托雷的家产全给他了。您可以对比一下，作为新任大汗的窝阔台，那可是一国之君呐，他手里头才有4000军户，而托雷呢，虽然没当大汗，可是手里头掌握着11000军户，说白了就是一个堂堂大汗，还不如自己弟弟的军事实力雄厚呢。历史上虽然没有确切的时间来表明梭鲁和贴尼是什么时候嫁给托雷的， 可事实上却证明了，自打她嫁给托雷那天起，就意味着她的人生将会与众不同。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索鲁和天尼是托雷的大老婆，也是最得宠的一位。虽然有着让人羡慕的婚姻，好像啊，嫁给皇族的女人很少会有令人羡慕的结局。对于索鲁和天尼来讲，她的不幸就是才刚40岁左右就变成孤身一人了。而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要面对和思考的，除了怎么把儿女带大以外，更重要的是深谋远虑地维持着他的家族。咱们刚才也说了，托雷虽然是成吉思汗最喜欢的，也是最有能力的儿子，可是到最后却因为家族矛盾，不得不把汗位传给老三窝阔台。那个时候蒙古帝国有个规定，那就是即便老皇帝生前有遗嘱说把这汗位让给谁，可是到真正去世以后，还要经过一个叫忽里勒台大会的最后批准，只有所有的人都没意见了，您才能正式成为新任大汗。这次所来参加大会的可都是当时蒙古国里的实权派人物，大家各抒己见，有支持老三窝阔台的，也有支持老四托雷的。就连窝阔台自己都说，我觉得无论是能力还是功绩，四弟托雷都在我之上，虽然父亲让我做这汗位，可我还是觉得托雷更合适。其实话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也就是一个走过场而已，面对权力谁没有私心呢？托雷呢，一听哥哥这么说，赶紧推脱，这可不成，既然父亲临终前让您来做这个大汗，那我就应当竭尽全力的辅佐您，支持您。哥俩这么的推来推去，结果还是窝阔台做了大汗的位子。不过结果虽然定下来了，可您说他窝阔台心里能踏实吗？论能力他没托雷强，论军事力量他也不如人家，就算大汗是他当，可他心里头这托雷就好像是一个定时炸弹呢。公元1231年，窝阔台和托雷率领着大军南征，目的就是要一举灭掉金国。那个时候金国和宋国因为靖康之变而引发了两国矛盾，这回蒙古攻打金国，就连早先的成吉思汗都预测过，宋国绝对不可能出手相助。您还别说，成吉思汗这个预言还真应验了。就看窝阔台和托雷哥俩带着兵马杀向金国的时候，宋国连理都不理，还和蒙古国结成了联盟，一起对付金国。这仗一打就是3年，到了最后金国到了也没能改变最后的命运，灭亡了。托雷虽然为窝阔台出生入死，可就在凯旋归来的路上，却让他遭遇了一件不能想象的事情。他原本有着幸福的家庭，却因为权位之争成了寡妇。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保护自己的家族，卧薪尝胆10余载，孤儿寡母的生活如此艰难，可他却有着惊人的毅力和睿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生生过4位皇帝的传奇女性——索鲁和铁尼。哥俩凯旋北归的路上，这窝阔台突然生病了，而且病情发展得越来越快，到最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人都快不行了。随军的巫师又是跳大神又是驱妖降魔，就是不见窝阔台病情有所好转。到最后这巫师给出一个结论，由于蒙古军队作战的时候杀戮过于残忍，这是触怒了金国土地上的鬼神的，他们要报复。依我看呢，除非大汗死，或者和大汗地位差不多的皇族成员死， 才能够平息他们的怒火呀。听完了巫师这番话，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你瞧我，我瞧你，心里头都琢磨，虽说不能明说着让大汗自己死，可是这替死鬼谁当啊？就在大伙都不敢言语的时候，托雷突然站起来了。蒙古国不能没有大汗，既然父亲选择了窝阔台做大汗，那我的任务就是辅佐汗兄。您忘了的事情，我有责任提醒您，您迷茫的时候，我有责任帮您顾全大局。更何况这次战争中就属我杀的人最多，所以这罪孽也应当由我来承担。巫师啊，你就让这些鬼神把我带走吧。您说这托雷还真实诚，咱们先不说古时候的封建迷信有多严重，但最起码他当时就不琢磨琢磨这要他命的理由还有没有别的。结果窝阔台一听托雷这么说，当然不客气了。巫师赶紧端来一杯毒水，神经兮兮的施了一点咒语，就让托雷给喝了。就这样，年仅四十来岁的托雷为了一个巫师的话就自杀了。托雷一死，就他这出带兄赴死的义举，可成了蒙古帝国上上下下的佳话呀。上到文武百官，下到黎民百姓，都把他当成神仙一样的供奉祭拜，就连窝阔台心里头好像也有一点感激之情。托雷之死还被记载进了蒙古秘史，成了元史中最大的一桩谜案。其实这事儿咱们现在想想都觉得糊涂，如果说要灭一个国家，那些孤魂野鬼就要报仇，皇上不死也得是近亲死的话，那蒙古帝国早先那些大汗们估计一个也剩不下了。托雷临死之前曾经嘱咐过窝阔台，让他帮忙照料自己留下的孤儿寡母，可是人都有私心呐，即便再照顾也不可能让你的家族来威胁到我的权利。梭鲁和贴尼和他那几个儿子面临的生活又将会是什么样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自打知道丈夫死讯的那一刻起，梭鲁和贴尼就觉得不对劲儿。虽说托雷义举的名声大伙儿都能认可，也没人怀疑，可是梭鲁和贴尼心里却不这么认为。首先，他和丈夫的宗教信仰有点不同，这种巫师的说法在他这儿根本就不能成立。再有，早先蒙古皇族里边为了争夺权力拿巫师说的话当幌子的事儿，不是没发生过，所以他是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可能。不过人死不能复生，梭鲁和贴尼这点倒是挺明白，既然丈夫已经走了，那他就不能轻举妄动，以免让别人有机会威胁到托雷家族。所以他马上喊来四个儿子，让他们不要有任何的过激行为，无论大汗有什么要求都得服从，这样才能平息窝阔台的疑心呐。就梭鲁和贴尼这通卧薪尝胆的安排也不是没有依据，窝阔台心里明白，现在托雷不在了，他们家族的主心骨就成了他老婆，只有让他老婆和自己有关系才不会给我找麻烦。于是窝阔台突然下了一道诏书，要梭鲁和贴尼改嫁给他的长子贵由。其实梭鲁和贴尼除了是托雷的妻子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成吉思汗义父弟弟的女儿。说的简单一点吧，就是论辈分，梭鲁和贴尼其实和他公公是一个辈分的。这回窝阔台要梭鲁和贴尼改嫁给比自己小两辈的人，更何况贵由那年才27，和梭鲁和贴尼的大儿子一边大，怎么可能呢？梭鲁和贴尼也明白，窝阔台之所以这么干，就是想要吞了他们家族的军权和财力， 再有少了他，几个儿子就不会有多大威胁了。接到诏书之后，索鲁和贴尼非常镇定地回绝了窝阔台，说大汗呢，我并不是想违背您的旨意，只是我曾经答应过托雷要把子女抚养成人，所以即便要改嫁也得等我的孩子长大以后啊。窝阔台一看，人家既然没有大发雷霆，也没什么过激行为，更何况这理由他也没什么可以反驳的余地，于是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接下来窝阔台并没有停止对托雷家族的挑衅，他先是强行收了部分托雷家族的军事力量，然后又是处处排挤托雷家族的成员。不过这些事情都没有引起索鲁和贴尼的反抗，索鲁和贴尼反而是更加小心谨慎地提醒着几个儿子，你们要忍耐，只有忍耐才能盼到成功的那一天。与此同时，他还和皇族的其他家族建立了友好关系，虽然没有表明什么，可这也让窝阔台着实犯难呢，因为他更没有机会下手对付托雷家族了。经过几年的忍耐，窝阔台终于放下了对荷鲁索贴尼的戒心，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开始。在那个充满了权力斗争的皇族里面，这个柔弱的女子要面对的更多。公元1241年的11月，56岁的窝阔台去世了，新一轮的权位之争拉开了序幕，所有的皇室家族都瞄准了这个皇位。虽然窝阔台临死之前留了遗嘱，让老三波都来继承汗位，可是窝阔台虽然死了，他老婆不是省油的灯啊，也惦记着这把交椅。结果蒙古帝国的汗位愣是空了五年没人坐，那段时间所有的人打的是你死我活，虽然不是那种真刀真枪吧，可是背地里头使绊子下菜碟也够是一梦的。不过无论这些皇族怎么斗争，唯独索鲁和贴尼要求他的家族不许参与。公元1249年的春天，蒙古国又一次推举大汗的审批大会开始了，窝阔台的三儿子波都和大儿子贵由成了两个焦点，所有的道会人员又是讲事实摆道理的推举自己心目中的大汗。索鲁和贴尼也是委婉地站在了贵由这一边。索鲁和贴尼非常会两面奉迎，虽然最后贵由胜出做了大汗，可是波都那边他也没得罪。贵由做了大汗之后，为了报复和他争夺汗位的波都，就打算率兵讨伐波都的地盘。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索鲁和贴尼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那就是通风报信给波都。他这样做其实也有他的想法，早先帮着贵由争夺汗位，贵由会感激涕零啊。在这之后他再帮助波都让他逃过一劫，这样的话两面逢源的局面对他们托雷家族只有好处。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是像索鲁和贴尼安排好的一样，贵由这次出兵不光没能讨伐到波都，反而连命都搭进去了。就这样，蒙古国的大汗之位又一次空置了。波都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虽然也有当大汗的私心，可是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在推选汗位的大会上把大汗的位子让给托雷家族的大儿子蒙哥来担当。苦尽甘来的索鲁和贴尼终于没有食言当初曾经许诺给托雷的誓言，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不光保护了托雷家族，还让他的儿子坐上了汗位。自打儿子坐上汗位之后，他就摆脱了早先那副低眉顺眼的模样，谁反抗他就杀谁，谁造反他就平定谁。为了儿子的汗位能够坐得稳当，他替儿子扫清了很多障碍。托雷死后的整整17年里，索鲁和贴尼一直维护着整个家族的利益，还不动声色地使这个家族日渐壮大，最终达到了主掌蒙古帝国的终极目标。 他的计谋和政治头脑完全超乎了一个女人应该所拥有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让他失望的，蒙哥还在登基之后追封了父亲为英雄皇帝，庙号睿宗。眼看家族稳定了，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在丈夫获得身后尊荣的第二年便离开了人世。由于生出了这么几个影响力巨大的儿子，托雷和索鲁和贴尼的身后待遇也是极高，至今在成吉思汗陵的东殿里边仍然供奉着他们的灵柩。在蒙古族心目中的索鲁和贴尼不但是神圣的皇后太后，民间更是把她尊为宋子娘娘，都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样培育出这么出色的子女。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让他回家，老人哭哭，回家做多大功事。 欢歌平平安安。 肩膀哭泣，问自己